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八千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买买提卡尔利是和田当地的一个彩玉老板，而他的家族也有着一段曲折的彩玉生活。 买买提卡尔利的祖辈都是玉龙卡什河上的彩玉人，彩玉人要有像鹰一样敏锐的眼睛。买买提卡尔利的爷爷和父亲都有这样一双眼睛，他们从玉龙卡什河砾石遍布的河道走过，即使是牙齿大小一块的玉石小子儿，也休想从他们眼皮底下漏掉。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他爷爷年轻时曾从河里采到几十公斤重的一块红皮子白玉子，但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玉不值钱，他爷爷托了一个亲戚去卖，那亲戚只换回一头毛驴和两袋洋面。在他父亲采玉的年月，玉石价钱更是掉得厉害，私下的交易是不允许做的，国家设立了玉石收购站，采到的玉石只能交到采购站去，一堆漂亮的籽儿也卖不到几个钱。到了买买提卡尔利这一带，他不再采玉了，先是卖瓜子儿，后来与人合伙露天里搭起锅灶，在路边卖抓饭和拌面，眼见赚不来钱，便倒腾起葡萄干来。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巴郎子，先是坐火车，一次随身带两麻袋，一趟一趟往内地倒，后来在内地有了关系，就整批的走货运，几年下来倒也赚了不少钱。但令买买提卡尔利至今痛心疾首的，也正是葡萄干生意。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要往西安送一大批货，收购葡萄干的本钱不够，他把从爷爷父亲手里积攒下来的一堆白玉子卖给了一个做玉石生意的朋友。谁知道在那之后，和田玉价格连年飞速窜升，多年里他做葡萄干生意的利润加起来也不值那堆白籽儿一半的价钱。他懊恼不已，后悔将家中藏了两袋的玉料轻率出手，从此葡萄干生意不做了，他开始挖玉了。从采玉到挖玉， 这是买买提卡尔利与他的爷爷父亲的不同之处。采玉只局限于河道表面，而挖玉则深入到地下。那个时候河道里已经很难采到玉，有人开始用工具在干涸的老河道里刨挖。买买提卡尔利也抡起卡尔曼，他在前面挖，他新婚的老婆在后边翻捡。苦是苦，但是一年下来收入却是相当可观，这极大的鼓舞了他的信心，开始雇人挖玉。政府要求办采玉证，河道里的地要承包，要收钱，他都没打磕巴，一包就在玉龙喀什河上游的地方包了50亩老河道，他已经成为一个挖玉的老板了。让买买提卡尔利的挖玉事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在改人工挖玉为机械挖玉之后，眼见着坎土曼太过原始落后，他咬了咬牙，一次从上海购进两台二手上舰挖掘机，这使挖玉的效率突飞猛进，玉料的价格仍在不断疯涨，他便在想方设法包地，再添置机械设备，钱不够了，寻人求情从银行贷，一直到他的名下有了几百亩地。上舰挖掘机、韩国的大宇挖掘机达到10台，雇佣的人手达到100多名，他成了一名实力强劲、声名显赫的挖玉大老板了。料想不到的灾难来自一次塌方事故，动用机械化的挖玉手段，那河道的矿坑也就挖得很深。为了安全起见，从矿坑里翻刨出来的卵石一般都像马墙一样码起来，有些坑内这墙会码七八米高，但干石头码起的墙有多牢靠呢？一次坑内的墙塌了，雇佣的河南民工当场两死一伤，伤者送到医院抢救也没能保住命，死者家属要求买买提卡尔利赔偿。买买提卡尔利开始还找理由搪塞，谁知河南方面呼啦一下子20多人涌到和田，拉开一副死不罢休的架势。就这样，抢救伤者的费用、赔偿死者的费用、接待来者的费用、停产机械人力单个折算的费用，再加上政府的行政罚款，买买提卡尔利一下子贴进去近百万元。这只是磨难开始的一个信号，随后河道里的地价一涨再涨，机械的燃油费一涨再涨，雇佣的工人费一涨再涨，而玉却是越来越难挖了。玉之所以越来越难挖，是因为挖玉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上了机械化设备，承包的地离河道越来越远，有些戈壁滩地也有人在争在抢。在靠近玉龙喀什河老河道的一片戈壁滩地里，我站在一辆属于买买提卡尔利的大宇挖掘机旁，听他给我讲他的挖玉经历。这位生意人也给我算了一笔账，一辆挖掘机一天的燃油费用大约是800块，如果自己没有机器租用别人的挖掘机，费用大约也是800块。一台机器不算司机，雇6个民工翻捡石头，管吃管住，一个人一天20，不管吃不管住30，不论哪头，一天怎么着也得180块钱的开销，加上司机的工资，这样合起来硬开销就接近2000块。你挖出来挖不出来玉，这些开销都是必不可少的，3天5天见不到一块玉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挖出来的全是不值钱的青料，你干着急没办法。末了他感叹，挖玉这活啊是没法干了。在和田，10个挖玉人有9个都会这么说，但你也没见过他们罢手。你说玉难挖干赔钱吧，有时候忽然就出了一块大牌子，正所谓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有些事情在和田广为传播，一个挖玉老板包了几十亩地，辛苦了大半年血本无归，他不甘心，几十亩地挖完了，在他承包的边缘，在靠近河道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他想在那儿试试。他与这户人家达成协议，房子不动，在其余的庄基地范围内由他挖掘， 出了狱算合作，出不了狱他负责把院子恢复如初。那户人家觉得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啊，就同意了。没想到挖掘机开来没有几铲子，就刨出一块几十公斤重的羊脂白大籽儿，真是磨秃铁铲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上海一位老板看上这块料，开口爆出500万，但料主一口回绝，低于700万谁也别想把这大籽儿拿走。20世纪80年代初，几百块钱可以在农村收来几十公斤白玉籽，里边还有羊脂白玉。到了90年代，好的白玉籽料涨到几千块钱一公斤。而90年代末，特别是本世纪，玉料的价格以惊人的速度攀升，好的白玉籽料涨到上万块钱一公斤，4万、5万、6万块钱一公斤。而有些皮色好肉也好的籽，那就不能以重量来论价了，鸡蛋大一块100多克，开价几万也能出手，物以稀为贵嘛。这样的市场行情自然会挑逗很多人跃跃欲试，甘愿冒风险来赌一把。挖玉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场赌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买买提卡尔利在这场赌博中遇到的另一个挑战，就与他咨询的正当防卫有关。2002年秋，他雇佣了一个昌吉回民青年民工，被他的一台挖掘机挑到半空，又扔了出去，断了脚踝和四根肋骨，还摔成了脑震荡。这一次他吸取了河南民工事件的教训，一口咬定是民工自己的责任，是他违反了操作规程，跑到挖掘机前，挖掘机司机也应负一部分责任。他出钱雇了司机，司机有驾驶证，就要对安全负责。伤者他连医院也不送，自个儿想怎么治由他去。由于青年治疗不力，脚踝没有接上，残了。伤者本人老实巴交，但他有一个同来打工挖玉的厉害主弟弟，这弟弟不干了，要求买买提卡尔利赔偿。买买提卡尔利一口咬定他认定的理由，这弟弟寻上门来，起先他还接待，后来连见也不见，任他一趟一趟的跑，就是不理这个茬儿。有一次这弟弟在和田的大街道上拦住了他的车，双方吵起来，那小伙子激愤之下狠狠几脚踩在车上，车门瘪了进去。司机小胡子和对方厮打在一起，用砖头砸破了对方的脑袋。这口气如何让那血性回民小伙子咽得下去呢？随后放出风来，他也要放小胡子和买买提卡尔利的血。小胡子有点怕了，每次出车驾驶座旁都要放根铁棍。随后一段时间倒是风平浪静，没出什么事端。后来买买提卡尔利才知道，是有人给对方出了主意，让对方上告，让政府来解决这件事情。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找过买买提卡尔利，说他是挖玉的老板，挖玉现场出了事，他负有管理责任。后来打人就更不对了，要他和对方协商给予赔偿。买买提卡尔利只愿意就打架的事坐下来说话，别的事他不管。几次协调未果，后来就拖了下来。那回民小伙子见政府没能解决他的事，急红了眼，声言还要往法院告。可是有人却给买买提卡尔利传来消息，说是亲眼看见那小伙子准备了一只大号的皮夹壳，这里指的是维吾尔族的一种短刀，磨得雪亮，他要捅了买买提卡尔利和小胡子。一时买买提卡尔利这边都有点紧张，买买提卡尔利抱定主意，只要那小伙子敢动家伙，他就不手软，谁要谁的命还难说嘞。这就是买买提卡尔利咨询正当防卫的因由。当我在2003年这个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春末 与买买提卡尔利结识的时候，他的心头却积满了阴云。其实正是他和回民小伙子的纠葛处于剑拔弩张之际，我告诉他传言未必可信，我可以去会会那小伙子，对方究竟怎么想，究竟要做什么，真正的了解总比传言要可靠些。我的提议买买提卡尔利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小胡子告诉了我那小伙子的姓名，在哪家矿坑打工。第二天我便又来到玉龙喀什河畔。在老河道的一片乱石滩上，有机器挖出了大大小小无数个坑壕，有些民工便就着这坑壕搭起了栖身的地窝子。那个叫马在利的小伙子便住在这样一个地窝子里，正是工地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找到他，他正在吃饭，与他同住的还有一个小伙子，说是地窝子，实际上就是用几根树棍搭在坑壕上边，遮盖一块塑料布，地上铺着柴草，柴草上堆了两卷破铺盖，旁边是泥糊的灶炉。小伙子起初以为我是买玉的老板，其中一个黑黑瘦瘦，手里端着一碗大白菜熬萝卜，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馕，头也不抬，一边嚼着馕一边呜里呜噜地对我说，这里不卖玉，我们是给老板挖玉的。说话的正是马在利，我说我不买玉，我是来看挖玉的。马在利说，挖玉有啥好看的，可苦了，黑汗长流，不是演戏也不是放电视。果然是个愣小子，我便照直了说，我是来问问你哥的事情，他现在怎么样了。马在利愣愣地瞅了我半天，也许是把我当成了政府来给他解决问题的人，用脚把柴草上的铺盖往里推了推说，坐。我坐了下来，他没有放碗，照旧吃他的饭，吃得狼吞虎咽，额头上都渗出了汗珠子。我不想坏了他的胃口，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馕，我才问，哎，你哥在哪里啊？ 在老家， 马在利说，人成了跛子了，给老板打工残废的老板不管，你们政府到底是想管还是不想管吗？我说，你误会了，我不是政府的人，我是从北京来的作家，听说了你哥的事情，很同情，想过来和你聊聊。我没有说和买买提卡尔利已经有了几天的接触，那样就失去了中性的立场，事情立马就会变得很僵。作家，马在利梗起脖子，作家能帮我打官司吗？我一听有门儿，他不提放谁的血要谁的命，先说打官司，看来他还是想通过正道来解决问题，起码是首选。我一口应承，当然可以啊，只要你相信法律，要求正当，每一步都按法律程序走，别做出格的事。谁知道他却说，打官司我们打得起吗？我打听了，要立案先要交一大笔钱来，让我去偷去抢。我一时语塞，忽然他又说，我哥的事情你能不能在报纸上给我登一篇吗？让大家评评理吗？臭臭他科尔利。马在利并不完全是个莽汉，他知道借助舆论来为自己说话，说明他并不会轻易的铤而走险，这就有了缓解这场危机的可能，有了解决问题的契机和希望。客观的讲，马在利要求买买提卡尔利为哥哥赔偿是有道理的，买买提卡尔利是个生意人，这件事上做的有点冷酷无情，但那是上次被河南人弄怕了，怕被人敲竹杠，怕成了无底洞。他们之间缺乏对话，缺乏沟通，如果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交涉，事情未必会紧张到像今天这样的地步。马在利饭后就要出工，我没能和他多谈，对他的情况只得到一个大概的了解。他家兄弟三人，出事的是老大，他是老二，家里还有一个老三。跟着包工头修路建桥，孤寒洞， 父母亲在地里干农活，老大已经成了家，分出去单过了。他们昌吉有很多人来和田给人打工挖玉，他和大哥在这里已经打工两年了，辗转给几个老板干过活。老板挖出玉赚了钱好说，一般不会拖欠民工工钱的，出不来玉，老板亏了老本，民工的血汗钱就难说了。他曾给一个老板干过三个月，一分工钱没拿到，找那老板，老板东躲西藏不见影子。不仅是躲他们这些小民工，还有更大的债主，银行。银行的贷款到期还不上，就要扣押机器、设备和房产，这才是最要挖玉老板们命的。遇到这号事儿，他们这些吃苦下力气的民工只能自认倒霉。我把见到马在利的情景告诉了买买提卡尔利，也对他婉转地谈了我的看法，希望他把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只要对方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该在经济上给人家补偿补偿，置之不理总是说不过去的，弄不好真会激化矛盾，惹出更大的事端来。买买提卡尔利对我的意见未置可否。我离开和田，后来听说事情最终算是解决了。买买提卡尔利给了马在利哥哥7500块钱，马在利没有再告，也没再威胁要动刀子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欣慰，而是在心里翻涌出深深的、莫名的悲哀。在这场赌局中，谁赢了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和田，像买买提卡尔利这种做玉石生意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玉石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打开历史行囊。